心意进入你的旨意。主要我们知道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你的话是永存的。主，愿你今天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啊，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啊，我们看了这段圣经。好啊，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非常熟悉这段圣经啊，创世纪讲到雅各的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折。好，在这经文开始十一节这个开始的时候啊，就谈到这个雅各夜间起来。好，雅各那天晚上对他来讲是一个不眠之夜啊。圣经里啊，其他地方也提到这个人物睡不着觉。好，如果大家记得哈，在以斯帖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这个亚哈水鲁王他也睡不着觉。好，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看历史书。好，他就发现莫迪改啊曾经救过他，整个这个历史就翻转。啊，我相信啊，当一个人睡不着觉的时候，啊，可能跟这个历史的转折有关啊，也有可能啊跟你的个人的命运的转折有关啊。在三十二章第十一节，雅各为什么睡不着觉呢？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讲到就是说，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怎么样杀我。好，这段经文两次提到杀，因为雅各他面临着生命的危机，他睡不着觉。为什么他的哥哥要杀他呢？我们知道，因为雅各夺取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好，这个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好，可能需要金辉弟兄帮我翻，我可能控制不了这个。好，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这里提到。好，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敬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王，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这是一个什么祝福？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对我们来讲，地上的肥土对我们来讲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好的工作。好，然后有五谷新酒，不仅有好的工作，而且有好的享受娱乐方式。好，不仅有地上的肥土五谷新酒，而且愿多国怎么样跪拜你啊，就受人尊重。好，如果你有好的工作，好的生活享受，又受人尊重，啊，这样的祝福好不好？怎么很少人点头？好吗？肯定好吗？对，这是我们为什么到美国来吗？好，这是什么祝福？这是世上的祝福。这也是以扫要的祝福。好，因为雅各夺取了哥哥以扫的祝福，所以招来了杀身之祸。好，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二节，好，下一章提到，就说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他去，叫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啊，我们知道雅各的妈妈利百加爱他。好，但是的话，因为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他要逃走逃命啊，无奈的选择啊，逃命的生活，最终连他母亲啊都没有再见一面。这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啊亲兄弟之间的事情。好，我相信在当今的社会也会有类似的事情。 我们看创世纪这本书的话，好，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好，在创世纪十二章啊，这个一到三节的时候，好，我们如果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神呼召亚伯拉罕，啊，雅各的祖父的目的，好，是因要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好，圣经里面这个福，好，不跟中国人这个福不一样。好，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提到这个祝福，是万族都要因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认识神，啊，跟神建立关系。好，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好，他是一个祝福人的生命的人。好，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哈，他们要地方哈，结果罗德要了什么？约旦河以东还是以西？哇，你们要读旧约，好，好，要约旦河以很好的地方，好，然后最后罗德就渐渐靠近什么？索多玛和蛾摩，好，最后。啊，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五王跟四王征战的时候，结果就把罗德怎么样掳去了。最后是谁救了他？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祝福人的生命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哦，他最擅长做什么？怎么只有这边一个声音？挖井，是不是？你们要读旧约，好，好，挖井，他挖了井，然后就碰到什么事情呢？结果非利士人的人把他的井就怎么样抢了，填了。好，但是的话，以撒又挖井，好，好，又有水。以撒是祝福人的生命的人，他会挖井，井里面有什么？水，水意味着什么？生命。好，所以以撒是祝福人的人。好，这个是真正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这个民族，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当雅各要离开这个他以撒的时候，离开他本家的时候，以撒第二次给他祝福，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到四节，好，这段经文里提到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好，这是真正的祝福。好，这是离开前以撒对雅各的祝福。好，然后在雅各逃亡的过程中，在伯特利，好，神向雅各显现，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五节，好，神对他说，和亚伯兰说，对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好，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怎么样得福。好，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好，拣选以撒，拣选雅各真正的目的。好，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好，雅各也对神说话。好，在二十八章 20-22节，雅各许愿说，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从雅各许愿说，我们一起开始。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有我食物吃，衣服穿，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许过这样的愿？你怎么不说话？有没有许过吗？有吗？很真实，我们就是很真实。我也许过这样的愿啊，刚寻求主的时候，主啊，你只要这个把我的这个论文哈解决掉，我就来跟随你。好，这是很真实的嘛。大家想一想，如果神要使用雅各，万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神会不会给他食物吃？会吗？怎么只有一个姊妹点头？会吗？是吧？神会不会给他衣服穿？会吗？会不会保佑他？会的嘛。所以雅各在这里所求的是远远低于神期望的祝福。神在雅各身上有更高的目标。神是非常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看到神让雅各经历了世上的祝福，好，包括他家室的建立，羊群的增多。好，在创世纪32章1-2节，好，我们知道雅各，好，还有两个太太，好，这个拿杰和利亚，好，但是拿杰刚开始没有怎么样，没生孩子啊。在这里说创世纪30章1-2节啊，这里说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怎么样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好，你们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好，好，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怎么样是神，我岂能代替他怎么样做主呢？好，雅各为什么说这句话？好，因为雅各在他的妻子利亚身上啊看到了神的作为。好，我们看这段圣经在29章32-35节。好，我们看这段经文，这里提到说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里面有几个又？大家不知道是你好不好？有三个还是四个？有人说三个，有人说四个，我们回去再看一看。好，反正很多又，是不是？好，我相信，好，我们弟兄姊妹，好，包括我自己，在跟随神的这条路上，好，我们经历了很多什么，很多又， 是不是？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祷告很灵哈。初信主的时候，一祷告怎么样？神就没有垂听，是不是？所以经历了很多诱，经历了很多诱。神让雅各知道，是神在做事情，神在做事情。在创世纪30章22到24节，好，这里提到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怎么样，再增添一个儿子。人容易满足不太容易，有了还要怎么样，再要一个，会比较吗？对，雅各在他两个妻子身上看到了神的作为，不仅是这样，连外人都看见神在拉班身上的作为。好，在创世纪30章27到这个下面这段经文28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什么，你的缘故，你的缘故。好，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好，说连拉班他之所以要不断的强留雅各，是看到了神在祝福雅各。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在职场工作的，可不可以举下手？在公司工作的，好，谢谢，有不少。好，你有没有经历老板对你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好，拉班也知道神与雅各同在。我自己这个经历哈，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哈，信主之后很迫切的愿望就是向父母传福音啊。我自己也是，我到美国读书时候信主，觉得这很好，向父母传福音。好，但是向父母传福音怎么样？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父母他不会听你的。昨天我们参加一个小组，一个弟兄他说他父母都是部队的，他岳父岳母都是部队的，他部队的这个军人他说不仅对他父母，他跟父母的关系不仅是这个长辈的关系，还是上下级的关系。对，每次他要跟父母岳父岳母传福音，我说稍息。很难，真的很难。我特别感谢主，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我自己的身体原来是很不好，从初中到工作，我每年都有一两次胃出血，胃不好，没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父母是头疼的，非常头疼。来我在美国信主然后我的胃就非常好，就一直没出现事情。我跟他们讲福音，是他们不听福音，但是我说我在美国来这个我的胃都一直很好，当时在美国8年都非常很好，因为我原来我父母照顾我的生活怎么照顾都会胃出血，然后我父母他们不得不承认，他说他真的有神。 雅各啊，连外邦人拿班也看到神与他同在。好，我们看看这时候的雅各的心态是什么。好，在创世纪三十章三十节这里提到雅各说的话，他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什么自己怎么样新家立业呢？雅各经历了神的祝福，但雅各现在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盼望跟拉班一样，是不是有自己的产业。然后三十章三十二节说，拉班说，他说，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好，雅各挑的是好的还是差的？差的。对，他为什么敢挑差的？他对神有信心嘛，是不是？好，就是说他相信神会祝福他，即使我挑的是差的。好，然后在创世纪三十章四十三节的时候，好，那里这里提到说，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好，神真的是祝福雅各。好，然后第三十一章一到二节，这里提到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便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怎么样以前了，虽然雅各他得到了世上的祝福，却招来了他舅舅儿子们的嫉妒。得到了世上的祝福，人要怎么样？人要逃离，要离开。你知道这时候神对雅各说话，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个神对雅各说，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离本地去吧。好，神不仅引导雅各，而且二十四节说，夜间神到亚伯拉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好，所以神也保护雅各，保护雅各。好，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好，创世纪十一章十一节。好，他现在要面对的事情，好，逃离了拉班，他要面对谁？他被他哥哥以扫，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大家如果稍微对旧约的地理有点概念，雅各去他舅舅这个巴旦巴兰，是在这个东面，在这个约旦河以东，然后这个他要回到这个迦南地。我们如果都有概念，有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下面是死海，死海加利海和死海中间是什么河？约旦河。约旦河中间有个渡口叫什么渡口？亚伯渡口。好，这就发生在亚伯渡口的事情。好，那约旦河以东都是高地，好，非常平的。好，那一段约旦河以西的话都是山地，好，是不太好走的。好，但是我们知道以扫在约旦河以东，好，他 他如果要听到雅各回来，他那个是非常很快的就可以到这个亚伯渡口。好，所以雅各要回到迦南地，最终他要面对谁？他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好，你知道，好，我相信如果你从神的角度看你的人生，我相信我们内心的挣扎，每一次的挣扎，我相信都是神精心设计的。这时候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七节提到，好，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什么愁烦。他为什么惧怕？他为什么愁烦？因为他现在有很多的什么产业。好，他把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好，因为他在想，他二十年在拉班的那里的劳苦，转眼就会落到他哥哥的手中，所以愁烦劳苦。好，也就是说，世上的祝福马上就要失去。2008年的时候，我去四川哈救灾，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哈。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有我们做夏令离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在的一个绵竹一个政委书记哈，我们跟他聊天哈。其实他们那时候，你知道绵竹哈，四川绵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它产酒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剑南春啊？它这个酒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绵竹这个地方在百回归线，它的日照时间是蛮长的，然后它的那个水是从远处雪山流下来的水，水质好啊，日照长，所以它的酒好，所以四川哈是产酒的。然后我们去的绵竹那个地方呢，很多乡镇的个体都在办酒，办酒厂啊。我们当时去的就听说到一家人，他只有3亿资产。地震来的时候，就是说一家人全部埋进去了。然后那个政委书记跟我们讲，地震发生之后，他们在思想一件事情：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雅各面临他将要失去他二十年赚得的祝福的时候，他开始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第十节，好，雅各说，对神说，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怎么样也不配得。好，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什么？两队了。好，我记得98年，我跟我太太到美国读书，好，也是拎着两个箱子，好，到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回香港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个打了，我估计大概40-50个箱子。中间有好多衣服带不走，后来我们就捐了。然后我太太说了一句话，她说：“以后再不随便买衣服了。”后来我们感谢主，我们到香港，我感谢主，我太太真的，香港是购物天堂，真的是我太太没什么买衣服。对，雅各终于认识到自己，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是追求拉结， 追求羊群的人。雅各他现在认识到什么是世上的祝福，什么是神的祝福，他现在开始呼求神。三十二章十一节说，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也就是说雅各呼求神，世上的祝福不能救人的命，不能救人的命。这时候雅各还在想他自己的方法，在三十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提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好，这里提到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只，驴驹10匹。好，我不知道只要换算过来这个是多少辆宝马奔驰啊？雅各他开始意识到世上祝福的有限，他现在仍要想用世上的祝福来解决他现在的危机。在三十二章20节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面投去的礼物怎么样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容纳我。雅各的一生在追求世上的祝福，他最终所面对的，他要用他世上赚得的祝福来解决他面对世上的危机。神知道雅各这个时候多么需要他。在32章24到25节，这里提到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怎么样拨了一把。大家想一想，怎么就摸了一把？如果摸了两把怎么样？摸了一把瘸了，好，摸了两把怎么样？断了，好，好。也就是说，神保留了他的能力。雅各也意识到谁是真正的圣者。在32章26节，那里提到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说，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怎么样你去。雅各终于开始认识神。雅各这时候也祈求神给他真正的祝福。最后神对他说话，32章18节，这里说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怎么样都得了胜。好，这是神对雅各一生的评价总结。好，雅各一生不是在与以扫，不是在与拉班，而是自己在与神征战。好，征战。在32:28，好，神对雅各说：“好，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好，你知道雅各的名字，好，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是抓哈。对，他是说我们与神征战，我们苦苦的与神征战，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祝福。好，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是要神要为我们征战，实现神真正的祝福。32:30提到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是神的恩典，神保留了他的能力。31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神去掉了雅各他心中自我的依靠，神改变了雅各。好，你知道只有生命的改变才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人只有十字架生命的改变，对付过自己的生命，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没有除去你心中的自我，你很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雅各经历神的改变。接下来我们看到在43:3，说雅各自己在他前头过去一年几次，7匍匐在地才救醒他的哥哥。这是一个瘸子，一年7。然后33:4说，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我。我们知道神也其实也祝福了以扫，神也这个以扫对雅各说我不需要你的，但是雅各坚持说请你收下这礼物。雅各他不再看重世上的祝福，我们接下来创世纪对雅各提到的很少，提到了不多，但我们看有几处经文。好，在47:7，提到说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什么祝福。然后47:10，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怎么样出去了。雅各进到法老面前，从法老面前出去，雅各就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祝福他们。雅各现在成为一个真正 自己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哈。我当然在我们在美国信主之后，当然想跟家人传福音哈，但我自己很深的一个负担呢，就是跟我外公传福音啊。我2006年回香港工作，然后因为我跟我外公一起长大啊，他当时已经88岁啊，他是一个离休老干部啊，然后我回去看他，那就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跟他传福音啊。传福音呢我跟他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我这个外公呢很特别哈，他非常喜欢看参考消息啊。他这个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订参考消息，我也看参考消息长大啊。他其实国内外的大事他都知道啊。然后我讲完福音啊，这个他就跟我问了我一句话啊。那时候我应该是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布什是总统啊，他为什么打伊拉克？他说布什是基督徒，他为什么打伊拉克啊？我当时真的很难回答啊。所以回去之后啊，就是没办法，那就祷告啊。大概我太太大概礼拜天的晚上，礼拜天我们就是固定为家人得救祷告，我就持续的为我外公祷告了一年啊。这个我第二年再去看他的时候好，他一开始跟他讲福音好，他说耶稣基督我知道好，他讲完话之后就把两个手伸起来好，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他当时就摔了一跤，他这个有点骨折不能出门，他等我好了我要出去找教会。我当时是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个见证。好，第二个见证我刚才跟弟兄姊妹提了一下，我们可以看下面的GPT 哈。我这2008年的时候，我跟太太去了缅甸哈，那时候我们开始跟国内的好多弟兄姊妹，还有开海外的弟兄姊妹有夏令营哈。那时候四川地震是让孩子们是没人管的啊，当时办夏令营很需要，我们当时办了7个夏令营啊，我们开下面，然后当时去条件是比较差，然后但是也非常经历神。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是当时的六一儿童节，我们看到真的是孩子他是需要有人陪伴啊，陪伴。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下面一张当时我们跟部队的关系也非常好，对，就是其实我们发觉这个解放军他们也是人啊，我们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们觉得虽然我们都没有宣扬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不能公开传福音，但解放军呢就觉得我们这群人很特别他们有一个，其中我记得当地的时候有个带军衔的女兵他跑到我们这边，他说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做老师，我们说肯定不，我们心里想肯定不行，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们说不行但那个女兵非常好，他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们提好。后来但是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个因为除了教学然后每天的清理帐篷各种事情很多，我们这些人搭帐篷都不行，他们部队搭帐篷很好很厉害，然后修排水沟他们后来我们没有帐篷的时候，他们从他们部队调了12顶帐篷也不知道为什么12顶帐篷。然后我们继续看往下面看我们也感谢神，当时遇到两家人特别好他很愿意接待我们把他们果园的那个帐篷拆了让我们做教室，然后有一个营地，我们当时做了7个夏令营，1200个孩子，当时有一个营地的两家人呢每天跟我们那个营地大概10几个老师做菜做饭我们虽然条件是辛苦 但是吃的是很好，我们最后都是又黑又胖啊。对，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还没有那么快，好，那个我们那时候不能公开传福音，所以我们做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特别这个营地那两家人对我们非常好，但是我们没有跟他传福音，就是也没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好，他们知道我每天早上都要这样一下，对，然后大家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因为不管是你如果去短宣的哈，你们都经历过，有的弟兄姊妹都希望能结果子嘛，是不是？回到教会，教会弟兄姊妹问你结了几个果子，是不是？啊，鼓励弟兄姊妹不要问哈。然后我们就很可惜，很可惜之后来了一群另外的山东、河南的一些家庭教会的，都是传道人哈。你知道他们跟他们过去，你知道做什么事吗？这在做什么？盖房子，好的，都是传道人过去跟他们盖房子。他们去的时候，想不想传福音？想传福音，啊，但是不能传，啊，憋得慌不慌？憋得慌，啊，他们那个去的时候就在帐篷里，每天晚上唱歌，唱的声音非常大，很远就能听到。好，这两家人呢，就一直在外面帐篷听他们唱诗，他们不知道，到了第三天晚上，发现这两家人在帐篷外面听他们唱诗，啊，唱诗，第三天晚上就请他们过去一起唱，后来这两家人就信主了。我们继续看，啊，我大概2008年中秋节的时候去看这两家人，啊，这个中间穿这个白色衬衣的黄大哥，啊，他见我面第一句话就问，啊，他说你也是啊。对，因为我跟他帐篷里面睡了两个月，我们都没有分享过。好，但是感谢主哈，这一家人的信心根基非常好。我们继续看往下看啊，这个2008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家已经有聚会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他们当时聚会的情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最后这个王大哥他成为传道人啊。2003年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他把他后面的玉米地填了，盖了，这是他们后面家盖了一个教堂。当时已经有70多个人聚会了，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去短宣的话，啊，可能是非常卑微的事情啊，但是你不要轻看啊，神做的事情。我当时在这里面学到一个功课哈，当我们去看这个青钢房为他们盖房子的传道人的时候，这些传道人说啊，他说感谢主啊，你们买了打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也感谢主。我其实也心里感谢这种传道人哈，跟他们在一起盖房子，那个生命的影响非常深啊啊，对这两家人，特别是这个王大哥他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后来他信主，第一次跟他吃饭，他祷告，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他说巴不得将神将来使用我，能够啊把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四川，啊，你知道四川比基督徒比例是蛮低的，啊，全国倒数几名啊，因为四川人这个爱打麻将啊，对，吃的蛮好的，我们这中间有四川人，我不是说四川人不好，四川人需要福音，啊，四川福音。2008年过了半年之后，啊，我去了绵竹这个地方，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祝福？我们愿意不愿意经历生命的改变，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主，啊，我们相信，主，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相信你把我们带到美国，我们相信，我们生命身上 的的确确经历你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主，我们也相信，主，你给我们的祝福不仅仅在这个世上，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生命中还有更深更广的计划。主，我们真的是求主能开阔我们的眼界，也能开阔我们的胆量。主啊，真的是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更加兴起弟兄姊妹。或许你原来从来没考虑过短宣，但是如果你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愿意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许你从来没有为你周围没有信主的人